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眼见着又过了几天，秦家的案子还是没有进展，离嘉宁帝定下的十日之期只剩四日。温硕每日在书库和大理寺两边跑，越来越沉默，差点急白了少年头。韩叶瞧在眼底，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。此事已过将近十年，所有证据都被湮灭，更何况他是储君，江鱼乃一朝宰辅，哪怕再怀疑，他也不能领着侍卫将江家的府邸全部掘开，去寻那十万两黄金的下落。倒数第四日晚上，韩叶正要就寝，内殿外响起小太监支支吾吾的声音： 殿下，丽水阁的主子求见。 帝承恩被嘉宁帝赐到东宫后，便被安置在丽水阁，但他向来识趣，从不在晚上来寒夜休憩的内殿。寒夜皱眉，一瞬间的犹豫都没有，继续脱了外衣朝床榻走去。 让他回去把女戒抄写十遍。 殿下，地主子说他有黄金案的消息，还望殿下赐见。 让他进来。 殿门被推开，帝承恩走进寝殿，停在离床榻不远的地方，小心抬头朝前望去。寒夜着一件礼衣，披着薄薄的藏青外衫，沉默地望着他。 见过殿下。 帝承恩适时地低头，露出光洁的脖梗，一身桃红宫装，娇弱清丽，幽静的夜晚别有一番风情。床榻处半晌无声，帝承恩不安抬手瞥见寒夜淡漠的眉眼，一颗心沉到谷底，面容苍白。他做这种半夜求见自荐枕席的戏码，寒夜是堂堂储君，以后怕是更瞧不上他。以前他是帝家女，能名正言顺地陪在寒夜身边，以朋友身份相处，如今不过是一个可怜卑微的东宫孺人，还是一个用来监视他的细作。下山半年后，帝承恩再望着寒夜，生出了无力的悲凉感。寒夜漫不经心地在帝承恩娇弱的面容上扫了一眼，冷漠开口： 前几日在书房外，你听到了孤与温硕的谈话？ 是。 你如何知道左相藏金的地方？ 帝承恩下山不过半年，势力全无，如今也是仗着嘉宁帝庇佑才得以保全性命。若不是知道当初他和左相沆瀣一气，或许会知道内情，寒夜根本不会让他入殿。 殿下如今想必也知道我入宫后和相爷联手过几次，殿下若相信我说的话便相信，若不信…… 你说。 若殿下肯答应我两件事，我一定将左相藏经的地方双手奉上。 你有什么条件？ 第一件事，我希望殿下承诺保住我的命。我帮了殿下，迟早会被陛下知道，到时肯定性命不保，这个要求并不过分。 还有呢？ 第二件事很简单，后日明王娶孙媳过门，我希望太子参加晚宴时身边伴着的人是我，待晚宴一过，我便会告诉殿下藏经的地方究竟在何处。 帝承恩抬眼，目光灼灼，迎上寒夜淡漠的眼神，半点不惧。到如今他能失去的都已经失去了，若求不得寒夜半点垂怜，至少也要成为他能用得上的人，用尽全力在京城皇亲中站住脚。 这一生如此漫长，只要弟子元不入东宫，总会有我重新爬起来的一日。 好，姑答应你。帝承恩敢放肆到这个地步，自然是有确凿的把握，就算是后日他才肯说出来，离父皇定下的十日之期也还有一日时间，足够了。 帝承恩，左相是我父皇的臂膀，你若将消息透露给父皇或是左相，他们都会好好赏你，你为何要来告诉姑？ 殿下，当初承恩回京 是为了殿下，这份初衷到如今依然未变。只是殿下心中只念着帝小姐，瞧不见承恩的心意。敢问殿下，如今待帝小姐之心，可还如过往的十年一般？ 韩夜猛地抬手，神情沉下来，冷冷朝帝承恩望去。 殿下，我确实骗了您，可您有没有想过，我不过是受帝子元安排进入泰山的替身，这一切我身不由己，帝子元才是那个真正骗您的人。您这十年面对的从来就不是帝子元，一直是我。您每年送到泰山的礼物收的人是我，感受到殿下心意的还是我，帝子元根本就没有念过殿下半分好。他若真的感念殿下的情谊，就不会在仁德殿上逼安宁公主将太后定罪，也不会逼死您的亲祖。 帝承恩，姑要如何做与你无关，帝子元值不值得姑念着也与你无关。 帝承恩滔滔不绝的话戛然而止，他望着神情冰冷的寒夜，脸色清白，咬着唇突然转身朝外走去。哪怕是在皇宫被揭穿身份受人看低时，他也从来没有像刚才一般难堪灰心过。帝承恩终是明白，他心心念念了十年的人，看他不过尘土。内殿安静下来，寒夜靠在床榻上揉着眉角，面上涌出疲惫之色。帝承恩说的再不成体统，有句话是对的，帝子元从来没有感念过他这十年的情谊。或许他会想着，会念着，但终究他的存在敌不过韩家家珠在帝家之上的血仇。两日后，洛明熙入了静安侯府书房内，帝子元正在翻看帝家各地密探送来的密信，见到他有些诧异。 你今日怎么来了？ 嘉宁帝忌惮着洛川的兵力，对洛明熙出入静安侯府可不怎么喜欢。 再过两日，秦家的案子就要定了。我让人查了你说的那三处可疑的地方，其中相府大宅和城郊的别庄都曾经休憩过。 你的意思是，黄金必然藏在这两处之中？ 10万两黄金不是小数目，京城里天子耳目众多。但若是借口休憩宅邸，秘密送这些东西就很正常。只是左相太过谨慎，竟在同一年休憩了这两处。现在一时还无法确认是出自哪里。 如果是休憩宅邸，只要仔细询问当时出入相府和别庄的匠人，就一定会有线索。袁琴，你马上着人去查。 是。 只剩下两天了，未必能查得出来。 哪怕只剩最后一刻也不能放弃，更何况十日之期是嘉宁帝定下的，一府冤情何等重要，这等荒谬的圣旨何须遵守。 子渊，当时在仁德殿上，只要你说出构陷帝家的密信是从左相府中寻出，他必受千夫所指，江家一早就土崩瓦解。你难道没有想过那次放过了江鱼，很有可能这次秦府的案子会无法将他定罪吗？ 我当然想过，江鱼心思细密，证据早就被他毁了。秦家的案子只能证明是别人构陷，牵连不到他身上，这种后果我也想过。 那你还坚持如此？江鱼在朝中20年，势力根深蒂固，他若不除，对我们日后的计划是个阻碍。 明熙，江鱼对我而言没有怨情重要，我比谁都清楚，将来怨情能帮我的将远远超过我现在能给他的。 我明白了。 洛明熙以前不明白为何帝圣天会选择帝子元，如今一步步走来才算看得透彻。 能利落放弃最好的机会铲除嘉宁帝的臂膀，或许看上去既愚蠢又过于重感情，但其实恰恰相反，他们或许只能看50步，而帝子元计划所有事都是从100步开始。 怎么， 你还有事要说？ 啊，这几日我查相府时，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。 何事？ 相府的密探在查温硕入宫前的过往，江瑜是个沉稳的人，这次行事虽隐秘，却很急躁。 温硕，秦府的案子一直是温硕在推动，但温硕一直在东宫长大，无亲无故，难以威胁。他应该是想查出温硕的亲眷，看能不能受他控制，这也算正常。你让人暗中阻拦一下，别让左相得逞就是。 以左相的性子，将相府所有的势力全部调动，只是为了抓住温硕的把柄，好像有些反常。但紫园的猜测也属情理之中。 洛明熙点头，瞥见他眼角的沉郁和疲惫，把到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。 算了，还是等秦家的案子落定后再仔细查这件事吧。今晚明王府有喜事，你可会去？ 去。明王在地价之事上并未偏袒太后，这件事我还成了他的情，自然要去。你先行一步，我去书房中寻些父亲收藏的书册，十多两本作为贺礼。 此时已日落西山，弟子园瞅着天色也不早了，朝洛明熙摆摆手，出了书房，朝侯府深处而去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